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联爱杰德， 我是每日，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听咗大 Red 2022年冬季发嘅发表 show， 总之二月呢一个啦， 系啦，二月十号嘅。 呢个上半年佢要出咩 game， 大部分都会喺度讲晒噶啦，应该啦。 应该啦，因为呢个大型嘅大 Red 嘅话咧，基本上就一年系两次嘅，即系我记得到两至三次。咁呢次搞咗嘅话咧，下一次最快都要六月。甚至可能九月 T 之前嗰个噶啦。 好，咁我哋唔废话，咁佢就破烂咗好啦，多嘢啦。咁啊， 今次其实得嗱，今次咧好老实嘅，因为日本只出大 game 通常都系年尾嘅，咁年头嘅大 game 就唔会好多，就唔系好多大 game 嘅啫。 而好多都系炒冷饭，你可以叫炒冷饭啦。 意外地系出翻嚟，即系有啲系估唔到佢会出，即系叫做有生之年啊，敲碗，即系唔使叫子孙烧俾我啲游戏，佢出翻啦。 有啲系你唔估，根本就唔会估到佢会重出，都会重出。然后几只大作都系2017年嘅出新嘢啦，唔一定系新作啊。系啦，咁我哋逐次嚟啦。 嗱，首先讲逐一个顺序讲先啦。首先就系由火焰文章无双啦，又当然又系揾高人帮手做噶啦。 火文嘅风花雪月出无双，即系佢个回收法，亦系算系一个资源回收啦，算系咁。因为应该算系意外定唔意外呢，火文嘅风花雪月啦，其实个销量系唔错啊，相当反应，个反应系相当唔错，本社比即系本系列作比啊，系其实几好嘅，咁所以就 因为佢人设系比较就系符而家嘅人设即系口味啊嘛。 咁喂，火文一路都系呢样其中一个大卖点嚟噶嘛，真系咁啊，但系佢出无双揾系咪一个好企划咧？我其实有啲疑惑嘅。即系冇谂唔到嘢好出，所以出无双。你出 girl game 算啦，虽然佢本来都系只 girl game， 冇所谓啦。呢个就但系嗰只咧就系、是、其实就唔系第一次 remake 噶啦，就 For Mission the First， 即系超任年代就好有名嘅战略 RPG。咁就之前喺NES remake 过嘅，咁而家就将 HD 化再 remake 一次。咁就未公First 期未公布嘅，就话夏天啫。呢个就。 呢、这个就两个重制版，一嘅重制版就喺夏天度出，咁二嘅重制版就係话22年内，咁其实未必，甚至未必系22年出到嘅，唔大家知啦，呢啲嘢冇得准嘅嘛，即系冇得好话，冇得话好准时嘅。咁 但系总之今次一定出到啦，咁总之今呢只 game 就今年年内会出就啦，夏天佢话 系啦， 当年有玩过嘅，我谂都走唔甩噶啦，呢只其实我都好想玩翻，因为始终你用 Switch 玩好用 NDS 嘅呢 game， 尤其咁卵细啲画面。另一只就系Mario功夫足球 ，Mario Strikers Battle League， 简直少林足球加少林足球唱歌跳舞嗰个乜嘢炒辣将足球加格斗炒埋一堆，打平民嗰类。 嗱，先讲呢个足球系美式足球，即系但系我唔知点解因为 soccer 应该系指英式足球，唔系我哋一边叫系榄球，即系美式足球。 唔系英式足球嚟嘅，英式足球嚟嘅。 但系佢个 Mario 佢演示入边 ，Mario 着咗件衫咧，嗰件装备咧系美式足球嚟。 应该你打你打到打病吧，你唔着翻狗盔甲嘅会死啊！ 惨啊点？不过我唔肯定系咪日本人会将呢两样嘢捞埋一齐啊？我唔系好肯定，因为佢哋都系叫 Saka， 我印象中即系 唔系冇嘅嗱。如果日本人嚟讲，不过好微妙嘅就系、是，因为咧如果 football Saka 本来捞到乱晒龙嘅。 系咪话就系话佢哋会捞到乱晒龙，所以系咪所以反映翻唔一定系老任搞唔清嘅，可能系反映翻日本将呢啲嘢全部炒埋掂，反正佢都唔会系正经运动啦，你都唔会认为 Mario 会出一个正经嘅运动啊？我从来冇听过呢乜嘢啊，大佬。 但高尔夫跑嚟跑去嘅， 唔系咯，冇一只系正正经经同你做搞运动嗰啲 Mario 嚟啊，老任可能都会出正经嘅运动游戏，但系 Mario 系唔会嘅。 唔系咁呢个游戏其实呢、这个游戏讲真，其实就唔需要正唔正经，最紧就系俾细路仔玩得开心。即系讲就系几个僆仔一齐平民打轮啫嘛，正唔正经边重要啫？唔重要嘅依嗱第一只啫。其实真系今年年内主要 延期到今年啦，延期到今年，原本唔系呢一年出嘅，应该系上年出嘅。咁啊多谢武费啦。咁佢延，所以就佢话系因为武费所以延期。但系听啊， 首先就系嗰 part two 啦，第三集。咁咧就今次加强咗佢嘅单机模。3-1-1叫 New Wave 就加强咗个单机，因为其实系有唔少人中意玩单机模式嘅。 呢个 Button 亦都系呢个2017年同学会嘅其中一只，有几只都系2017年嘅大作，而家同一时间喺呢一次嘅直面会度全部有人缺席啦。不过咁攞翻出嚟，咁大家亦都估到系会出噶啦。老任都其实都 拖咗段时间、嗯，因为佢巴顿二啊嘅 event 啊更新啊嗰类嘢 停晒噶啦， 喺前几个月已经停紧晒噶啦，已经系因为喂卖晒噶啦，我哋预咗呢个时间应该要出衫噶啦，所以冇做比二嘅嘅部分，佢都唔想咁粗整少少嘢出嚟去延长，因为咁样会令到 Splatoon 三嘅出场出咗又会迟咗，佢宁愿早少少出咁样， 嗯， 咁啊好正常咯，大家打都会打嘅。仲呢，因为佢嗰种打法就点讲啊？你系一个好另类 FPS， 就系有扎好大扎 fans 喺度嘅。 应该咁讲，好多大人啦，总之系大人啦，系为咗呢只 game 入坑嘅。 嗯， 好有个成日有鬼佬嘅笑话话啊嘛，玩 QQ COD， 佢针对嘅客户系大人，但系玩嘅僆仔。 嗯， 而Splatoon 佢针对嘅客户系细路，但系玩嘅大人。 应该是话全年龄啦，其实老人好多都是全合家欢，尤其是细路都喜欢玩，所以先将各个 FPS 改头换面，其实玩法有少少不同了嘅，但是主席都是 FPS， 正常来讲都是啲血腥啊、子弹啊、飞嚟飞去嘅嘢噶嘛，咁佢搞到好童趣式嘅，好老人式嘅风格，亦都系另一个推坑呢个老人服务嘅其中一个推手嚟嘅，因为你要有服务你先可以按拉推荐啊嘛，我冇搞错噶嘛，系啦，咁所以佢就好多人都系因为佢而俾人推坑嘅。 今年又系又打入月无光，入月无光噶啦。 嗯，咁另一个咧就有少少意外。会喺 Switch 上面出，但系只 game 本身咧就大家都我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我三不时会攞出嚟讲啊，无人深空 ，No Man's Sky， 咁、 嗯、 就少少偷懒啦。呢只 game 本身嘅评价就听翻之前俾颁奖啊嗰一年啦，又话因为出之后我哋都有提过几次嘅，咁我哋都唔要重复啦。咁佢出喺Switch 上面，其实老老实实，我觉得唯一嘅优点就只不过你可以摊喺个张 sofa 上面打咯。其他地方嘅话，我觉得你应该就用 PC 打会好啲嘅。即系咁呢个我唔肯定啊，亦都冇提，我相信都唔会同 PC 版系共通连结嘅。虽然呢只嘢就主要都系玩自闭嘅，咁佢嘅多人模式，就算佢日后完善咗都好啦，会唔会同老任连结咧？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唔算太大嘅。咁啊，大家冇太谂啦。咁亦都系玩自闭啦，咁样。 跟住咧就系 SD Gundam。Battle Allies 一直又系嗰啲嘢咯，即系斯高达嗰啲三人小队嘅战斗游戏咯， 又系啲嗰啲高达游戏啦。相对嚟讲就有比较冇俾人咁屌得开花，因为你知高达游戏十只八廿八只内嚟噶嘛，剩翻有两只就捻到人玩噶嘛。咁呢个应该系算系剩翻嗰两只嚟嘅。 如果系嘅话。 嗯，系啦，应我睇，即系虽然大家知道有啲嘢真系唔可以讲死嘅，咁但系应该系啩。 嗱，跟住好啦，跟住咧就系 Square Enix 嘅遗迹宝山挖掘系列嘅Chronicles， 之前 Chronicles 嘅续作，咁就会出喺 remaster， 唔系话明啊 ，remaster 就唔系未必版啦，就四月七号出。咁呢只其实就唔系好大众，因为 Chronicles 当初佢红系因为。佢集咗三大巨头做，但到咗呢只 game， 佢冇咗三大巨头，咁就普通 RPG 咯，系咁样咯，我觉 得。但系都有唔少 fans 嘅，应该咁讲啦，一个好机会，你怀念旧 game， 可以攞翻出嚟，攞翻个靓仔少少样的嘅版本，俾你怀念翻过去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件炒烂饭啦，即系咁啊。 嗱，跟住咧，呢只咧就唔系炒烂饭，系一个好冷、好冷、好冷门嘅游戏嘅电子小说系列嘅新作。Haruyuki Te Letologica， 简单嗰个就系、是、如果有玩多中电子小说，一定记得噶啦。四二八被封锁嘅小谷，咁咧个制作人伊藤幸一郎嘅新作帮 Square 嚟开发嘅呢只游戏，因为当然四二八其实嘅评价超高嘅，我自己又系少数地纯文字游戏玩得咁开心，剧本写得好，真人演出，跟住多条主角线捞埋一齐，个推理成分好高。咁今次我。 真 AVG 啦吓， 系真 AVG。咁呢只 game 咧，同埋最应该就系四二八当初佢系揾咗阿奈须蘑菇写咗个外传式，即系佢外传式故仔嘅。咁后嚟呢外传故事就变咗卡兰咧，就自己独立咗出嚟动画，基本上沿住四二八嘅。咁今次佢出个叫古装版嘅 AVG 咧，我非常期待。咁佢个监督，佢摄影监督啊，系摄影 producer 就系全裸监督个导演，音乐就系林有树。即系有啲英雄学院嗰个音乐，咁呢、這个好直接嘅，我一定买， 但系我绝对我肯定都唔好多人会有兴趣嘅。呢啲咁嘅全文字真人有 A V G 系啊，即系四二八都好难退坑啦。 点退坑啫？四二八，讲真，四二八系我自己中意玩啫嘛。 唔系噶，都几多人即系有玩嘅，都几赞誉有加。不过问题就系、 是，我当时玩咗成个月啦，一路可以睇古仔，一路睇古仔，玩得好开心噶。 啊，问题就系佢呢种咁嘅形式，即系大家太多黑白印象，一听个 A V G 就已经收缴埋啦。仲系 A V G 又唔系美少女，更加收缴埋添。 真人喎，仲要。 系啊，咁啊，跟住就系、 是、星之卡比啲新招，星之卡比反而唔好讲，因为都系嗰啲嘢啦。 星之卡比最大嘅贡献就系脑入肌肉持续刺激大家嘅性癖，呢、这个远吞性癖，即系因为正常星之卡比阿卡比食咗啲嘢咧，就成个人会变咗嗰嚿 卡比好得有人话佢卡比好得菜啊嘛，巴黎好正啊嘛。 吓、啊、佢理论上个造型嗰阵时，佢嘅造型就会变成好似卡比去 cosplay 嗰件嘢咁样噶嘛。 嗯， 但系今次咧，佢就系吞嘅嘢越嚟越大嚿，而且系吞唔晒呢样嘢。因为咧，远吞嘅重点咧，我噏咗个 keyword 出嚟，远吞嘅重点就系吞唔晒。当然你可以吞完入去之后内部剖面图嘅，但系另一个另一个远吞流派啦。呢个就系吞咗一半落去，佢而家咧就系好多啲咩车啊，嗰啲咩好卵大嚿嗰啲嘢咧，即系吞咗落去，然后凹好似凹住咗大半咁样。呢个完全就系远吞嚟。即系呢个刺激大家啲远吞性癖，咁啊成班人喺度发癫，啲啲友仔喺度开始去拗三啊四啲嘢，但系大家明白啦，自己揾啊。 嗱，不呢个就唔系会今次发表会最大嘅话题，最大话题就系拉人拉 啊！呢、这个真系 一只传说中嘅传说嘅算先算 RPG 嘅，基本上佢嗰个分类系，即系当初揾咗小学馆七个漫画家去画人设，咁就。出咗一只非常意识嘅 RPG 游戏，有因为意识情况就系咩？有啲篇章咧系即就系唔使打嘅，纯粹 AVG 揾嚟揾去嘅，亦都有啲系唔知玩咩嘅，即系以当时嘅标准嚟讲系太前卫，好多系完全唔知玩乜。 而且个时间跨度亦都好捻恐怖，由远古打到去未来。 系啦，咁就都系同埋当时佢系撞啱咗 Mother 2 咧。咁 Mother 2有一个好王道正统嘅 RPG， 咁呢嘢太过前卫，当时超前咗当时嘅人嘅玩家嗰个思嗰、那个理解太多，杂志评价都差，但系后嚟玩咗基本上答得出口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因为揾咗收管漫画家嚟画人设，版权就好麻烦。咁结果今次出 remake 咧最简单，揾啲我话先重新画过，唔使烦。 呢次系 remake 啊 ，remake 啊， 唔系 remaster 啊，而且仲要系Square 近年好捻中意嗰只咩 high den 点阵图 啊 ，HD 二 D， 即系佢依然都系点阵啊，佢都系点阵图嚟啊，依然都仲用点阵式啊，但系成件嘢包括啲特效啊嗰啲嘢变到好捻华丽，即是八方旅人 系啦，其实根本上就是八方旅呢只就因为八方旅人掂咗，跟住佢个制作人就。喂，八方旅人掂翻，咁我已经掘飞只出嚟啦，即系有少少系叫做，因为八方旅人根本就系拉呀拉嘅致敬作品嚟嘅，咁 系 八方旅人红翻证明到，喂这个游戏种模式掂，我继续翻原组攞翻出嚟噶啦。 佢当年要点阵图系因为受机能限制啊嘛，但系而家佢再用点阵图咧，一嚟系卖情怀啦，咁呢只尤其是呢只系翻炒啊，更加可以咁样卖情怀啦，而且。佢咁样嘅表现形式咧，其实已经可以算得上算系另一种形式嘅表现手法，就唔再系话因为当年受限制，即系个点阵图算系另一门艺术嚟噶啦。咁佢系有一扎 fan 咧 ，fans 系咁，而个故事又咁特别，而对我哋嚟讲最大嘅就系有中文版， 因为今次因为而家版权问题嘛。 当年如果你玩的话，你系靠估啊，啫嘛个故事。 估算好啦，原始篇本冇对白，得画面嘅啫。你估一估，因为就 系咁嗰个年代冇中文，唔系原始个世界系冇文字噶嘛，咁佢咪冇文字俾你咯。 不过唔好话，当年佢其实都好夸张。嗱，当时佢揾咗咩画画家？青山光昌、道本和彦、田村由美、伊家川亮二，全当时手馆最红嗰批漫画家唔就嚟嘅。 当年就话啦，成只嘢最睇得明嘅系乜嘢啊？原始篇， 因为冇对白， 因为全世界都一样靠估啊。所以唔使就你哋睇唔明啲嘢，所以要表画面就要表现到啲故事出嚟，但其他佢可以有字啊嘛。但系嗰啲字你睇唔捻明啊嘛，细个啦，即系如果你细个识日文嘅你叻，我 OK， 我唔知啊。 嗱，今次系当然啦，今次有声优嘅， 啊，即系今次会有配音、有字幕、有中文字，可以慢慢睇翻啦。 我依日可以咁讲，必买嘅，唔使问啦。 我一定买硬嘅呢只 game， 因为当时我系当时我知道有呢只游戏，好简单，亦都唔怕讲啦，咁多年嚟抄啲年代，见到你都抄咗碟碟，你玩落去你都系唔知玩嘅。尤其是相比嚟讲，有 Mother 啊嘛，嗰时候 嗱，虽然呢次嘅直面会最大、最多人玩、规模最大、销量预期会系最高嘅，并唔系呢只，问题就系呢个系最惊喜啦。其他嘅大家都预咗嘅，有少少 呢个就系所谓嘅 Scranless 嘅掘宝新企划方案嘅一个成果之一啦， 可能系啦吓，即系 因为关键你有时有啲嘢你唔掘翻当年嘢，你唔知点样做噶只 game， 你唔通搵翻只 game 出嚟玩咩？你掘翻啲砖落睇翻当年点样点做？ 唔止啊，你仲要嗰啲设定啊，嗰啲嘢去攞翻出嚟。当时因为点解有时画面表现咧，当年因为机能限制表现唔到出嚟，咁你 HD 化之后你要表现出嚟，咁你要知道当时系点样设定先得噶嘛。但系嗰啲嘢全部喺印刷个仓度啊嘛，我哋 系啊，所以而家好事噶。嗱，你讲咧就唔系好掘落嘅啫，唔到掘宝就系、是、十几年前2004年嘅《泰国立志传五》就 DX 版。咁啊，加新角色 K 卡嘢啦。咁其实呢个咧最大嘅利他就系、是、佢，因为佢系其实半玉成 RPG 嚟嘅。咁你可以做啲剑啊，做啲刀啊，或者茶器咧就献俾主上嘅。咁又咁咧，通常一定会有张图贴咗就咩咧？做咗把刀，而刀系个名你自己改，跟住个名写住我咧 Sota 同人字，又献俾主上。呢个系利他，系差唔多所有各大嘅介绍呢只 game 嘅人咧，都攞呢张图嚟做利他嘅。 而呢隻泰國立志傳呢係由當年出完五之後呢，你知光榮後尾變成咗暗榮之後，基本上係束之高閣咁滯嘅，佢今次終於拆返出嚟，會唔會係有可能也許未必睇你銷量決定要唔要出泰國六呢？咁抱少少期待呢，人生有希望我哋見上面。 因為最妙嘅，因為泰國六呢其实泰国五系佢其中一个玩法就佢、是、我咧好似我最初玩就系一同泰国二武嘅，就系、是、挑机，即系你见到啲武士见到嗰啲武士咧去挑机咧斩佢啲嘢，攻略 RPG 嘛。 嗯， 我将嘢有我喺啲网即系呢个 game 宣布咗之后，我喺啲日本网站见到就系、是、呢条好似路人咁样，路人咁嘅友咧，你话挑机啦，跟住改名就系上传信光。因为咁上传光咗真系好路人嘅。系只依家嗱又系嘅，值得好出好值得玩嘅只 game， 我又系必玩嘅只 game。有时咧嗰时 game 咧个画面冇咁大咧，啲字唔使咁好似咁哇细捻到咧，你搵放大镜先睇得到。 嗯，虽然啦 ，Switch 个画面就应该啲字就唔知佢点样重新，应该系会就佢画面会搞啲字嘅，但系Switch 嘅话就大家心焦就 35,000 yen 之嘛只 game， 头先啊拉啊7,000+ yen 啊正价噶。 喂，人哋重制喎，呢个系合理论上系合辑嚟嘅啫，即系 OK 啦。 不过呢只就系值得去玩嘅。咁 中意泰国 fan， 即系中意 SLG 嘅 fans 嚟讲，啱嘅啫。 尤其是我系觉得任荣系谂住嗱，睇紧呢个销量如何好嘅话咧，我考虑出六。我觉得硬系认住有啲咩嘢，你嗱呢、这个唔系嗱你唔系推断嚟噶，呢、这个系直觉嚟嘅啫。我嘅直觉，佢可能真系会谂住，然后如果真系好卖，话佢有机会真系会再考虑翻，因为尤其是光荣佢近年开始考虑翻 啲旧 title 啲促使咗高角嘅嘢。喂，大佬，大家敲捻咗泰国六，敲捻咗几等多年啦，屌啦星真系，当年系无疾而终咁样，佢又唔系唔好卖，又唔系唔评价唔好，系史上最好卖嘅泰国，史上最好卖嘅评价最高嘅泰国。 同埋英雄嗰只 Kick 2004年嗰阵时就成个光荣转咗去做无双系列啊嘛，将所有资源抌晒无双系列度，结果好多因为旧 game 掉嘅，中间就系、是、其实一直 keep 住系有一批人玩嘅维新风暴。越出越衰，出到最初系由十几个主角加，最后变咗龙马传，我顶你个肺啊！不过算啦，光荣啲陈年老 SLG 游戏，我系讲嚟苍狼白虎啊啲咩，不过呢个就唔足，费事啦。 我觉得系乜嘢啦，就系、是、当年所讲，而家冇人讲噶啦。你每买一只无双，就系为咗呢集系列嘅坟头上面添草嘅啫。即系咁而家因为无双扑咗街啊嘛，尤其是无双八啊嘛，扑烂晒街啊嘛，系咪八啊？ 唔记得边几多只？ 开放世界嗰只啊，总之。就结果就咁，佢咪要考虑翻攞翻啲旧梯图出嚟咯，冇俾人批死啊！光荣系咁样谂嘢啦，真系。 而家光讲真，光荣呢个老梯图系而家叫维持到嘅三家就系信长、三角、Winning Post 系呢三只叫 keep 住仲我出嘅啫。 系啦，咁跟住就系、是、都系续作， 唔算老啦，唔算续作啦，但系咧系估唔到而家你先出嘅。 你唔睇一睇，算唔算老牌？因为 Wii Sport 其实都十年啦。 嗱，咁你今次就 Nintendo Switch Sport， 简单嘅就系、是、当年咧攞支棍飞拍嚟拍去，佢掟烂唔少电视机嗰只游戏咧。 电视机杀手 系啊，因为当时玩 Wii Sport 系经常出现咗咩？你手底绑得唔实，即系一个一支嗰支棍一飞翻嚟绑一白一白落去。呢个惨剧系成日都喺啲新闻度见到嘅。咁今次当然系可以用翻嗰个 Joy-Con 嚟玩啦。 当提翻当年嘅新闻啦，当年系要搞到系要官方出嚟道歉同埋无偿咁 送手带 去送翻条新嘅超粗手带俾你，因为当年嗰个手带就系 好幼噶， 普通嗰啲手机嗰种手带啦， 手机又带，因为好容易断嘅咋，一坐断噶啦。 啊，嗰啲系即系正常系预你手机放咗手，由你个手跌咗落去，可以勾翻住落你手度咩啫嘛？ 佢唔记得发嚟发去啊嘛， 唔系预你咁样揈发噶嘛，所以佢系做咗个超粗，我记忆中系五倍粗嘅超粗版翻嚟。诶，我系冇嘅，因为同佢申请要寄过嚟，好卵麻烦，我系冇攞到嘅，自己搵条钢。 我有攞，因为我成日一本。 啊，系攞条钢制，佢系后边有啲第三厂出啊。你有啲有冇见过嗰啲咧？喺啲展览场度咧，有啲锁住部机唔俾人挞机嗰种咧，嗰种钢丝线啊，攞油压剪剪先剪得烂嗰种啊。我系买嗰啲有新少少嘅版本嗰种啦。我唔捻信呢条又要断，嗰条又断，我应该手会断先咯。 嗱，今次咧佢就多咗 online 对战啦，又话一大堆嘢，同埋今次好似话会支援翻 Ring Fit 嗰个健身环嘅。有啲游戏， 有啲应该会有啲互动啦吓，即系 咁样嘅健身环，唔好净系攞嚟做运动，摆埋咗去封尘啦。 系因为当年嘅 Wii Sport 就同 Wii 系出机互行咗啦，算系卖紧到黐紧嘅。跟住系 Wii U， 虽然个销售系有少少扑扑地街， 咁今次佢而家先出有少少人唔需要互行，但系佢照出。 亦都冇咗护航效果啦。 但系呢游戏其实好十啲靓，只系佢用咩？又系俾靓仔玩嘅。 我严重怀疑系 Ring Fit 好卖，所以佢又攞出嚟，又攞翻出嚟。 系啦， 当初已经说捻咗佢啦，谂住哎呀唔需要再做啦。点知又几好卖、啊，尤其是鬼佬咧，好 buy 你呢套嘅，一路打机一路可以做到运动。咁、尤其是 OL 啊，嗰啲又要咩咩围巾啫，成日全素食啊，嗰啲嗰类咁嘅嗰啲健康品啊。就好捻包呢套嘢啊嘛，无论佢买咗翻嚟之后玩两次，然后收埋咗都好啦，佢唔理啊嘛。 依个游戏讲真 ，Link Fit 最大嘅压力就系真门健儿广告啫。 Wii Sport 系其中一只买捻咗之后放落去封尘嘅游戏嘅前列嚟嘅，当然佢嘅销量高啲啦咁啊，所以佢而家出个续作出嚟系 Wii Sport 咁。其实咧 ，Wii Sport 呢、这个佢嘅功用咧，其实有好几只 game 已经分咗佢噶啦。系咪真系咁有意义咧？就其实冇当年咁嘅，因为当年真系你要想用佢个嗰个 remote 去做运动啊嗰类嘢，你一定系先谂到 Wii Sport 噶。但系而家你有 boxing 啦，有扑克拳啦，有 Ring Fit 啦，有好捻多嘢可以俾你玩。咁、呢个咧就唔再算系必然首选，但系应该都会有唔少人试嘅。冲住佢可以一路玩一路健身呢样嘢，就已经好多人会试噶啦，咁样啦。 嗱，咁你讲下有啲remaster 就讲几句啦。方之佢落啊，就 remaster 嘅砌抽就一只 game 摆两只，一集同二集都摆晒去噶啦。咁另一只就 portal 解谜者 FPS 咧，就年内推出 传送门嘅合辑版一二因为呢个 V 四唔识草到三，所以就系、是、依然系唔会有三啦。当然废话嚟嘅，如果出三真系大新版嚟嘅。咁佢一二其实已经出咗无数咁多版本噶啦，即系你要买佢唯一嘅就系要摸你就系嗰啲死忠 fans， 死忠到任何版本你都要买一只。要摸就系你真系享受摊喺 sofa 可以打传送门咯，应该系 for fans 用噶啦呢个就系、是。 咁咧全新 game Loot 八年内发售。日系先系 RPG 啊，因为我睇净系画面唔系好 feel 到佢想点玩，但系应该就系 RPG 嚟嘅。 LGP 皮就卖女 game 咯， 唔紧要，呢、這个完全唔重要，因为佢人设系心仓员。 算咪卖佢？你当我偏见都好咯，即系我真系觉得佢系卖女嘅。 卖好嘢好，喂咁卖女好正常啦，呢、這个年头，唔系系好多年头都系咁样噶，你卖女先有钱赚噶嘛。 即系你睇访问都系卖女噶， 冇所谓啦。嗱，跟住就系啦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就追加咗Mother 同 Mother 二。Mother 二咧，又系啲叫做有生之年系列嚟嘅。Mother 三 唔系有生之年，因为从来冇估到佢会巡出， 因为呢只系传说中名作嚟嘅。就算系 Online， 就算 Switch Online 版，我都觉得好奇，都估唔到会重出嘅。 老任而家搞嘅就系呢个 NSO 就会不断咁加呢啲咁嘅嘢落嚟噶啦。 其实我期待佢几时出衫啊，但我都未整重你就死噶啦，趁佢未死先出埋衫啦。 嗯，可能而家系四岁温咧。 我都希望，因为当初 Mother 三大家知道系有曾经有个咁嘅游戏，但系结果不了了之咗嘅。好啦，跟住咧就系估唔到仲有更有料 update 嘅， 仲可以出到 Mario Kart Deluxe 就追加赛道 pack 就5,500 yen 就加48条赛道，每次加8条分6次加，加到2003年尾。理论上而家48条赛道就等于新 game 咁滞噶啦，谂下直接出几多年啊？6年嗱，唔计就算 Deluxe 都成5、6年啦。如果你就唔计 Mario 8嘅话，更加唔止添。 你睇 VU 版嘅话，真系好捻耐啦，已经 系。好啊，即系咁交叉耐嘅游戏，佢都肯同你出DLC pack， 算系咁啦。 咁应该咁讲啦，因为佢 Sweet 好明显系唔捻打算出正传续作，即系唔单止出9， 至少呢两年内唔会出啦。 我觉得系唔会出九，将会系下一代机，最少系所谓嘅铺嘅护航作，最少系咁。但我觉得最大可能系再下一代机嘅护航作。 嗯，所以佢暂时唔出住。 咁既然系唔出，咁佢咪补翻填翻嗰山中间嘅空缺，因为孖车八个根基率真系好难好难高，个个都要播攞一只嚟看门口去招呼啲亲友噶嘛。 唔好玩啦，有时你无无聊聊啊，想即系叫做咩？想玩下机就唔知玩咩嘅话，你插住孖车八嚟玩噶啦。 啊，呢个 Deluxe 版都已经系2017年嘅事啦，已经系5年前嘅事嚟噶啦，已经系。 算咯，一只系必定开门口嘅大作，而又 keep 住一路好卖嘅，我怕咩？仲有啊，呢只 game 如果你买咗 Pass 你睇 online Pass 嗰个追加 pack 嘅话咧，系免费玩嘅。 嗯。 嗱，另一只又出啱出咗噶啦，我未买，咁就《月风魔传》新作《New Diamond》，咁就出咗噶，只 game 系已经下载，已经系当时发表嘅话就即时下载，但我未系买嘅。想买但系未得闲玩。 另一只2017年同学会啦，提咗呢个包括 Splatoon 啦，跟住包括 Mario Kart 啦，都系2017年出嘅。即系如果你计 Deluxe 嘅话，咁然后 跟住咧就Celebi 三啦。 我有少少意外呢、這个时间就出到，因为你唔好误佢，艾尔宙斯啱啱先出啫，佢而家就话咧9月你就可以俾佢出嚟，剩翻半年啫。 咪摆咗，我咁又摆咗佢，同埋今次画风比较硬派少少啦。 之前二代俾人话变咗美少女 game 啊，系啊，佢硬派少少啦，因为 Celebi 本身唔系走呢个风格噶嘛，有阵时太个文向都唔系太好嘅。 即系有啊，访问表示卖女卖得几不知几捻爽，不过呢只系佢想讲嘅故事就又你真系太过卖萌，就可能系真系会有少少影响，俾人屌。其实二代俾人 friend 粉得够紧要，俾啲核心玩家粉得好紧要嘅。我觉得条女赏心悦目有咩问题咧？ 咁 做啦，即系你两个样嘢唔会冲突噶嘛？你点样将啲故事塞咗落去卖萌嗰部分？即系唔好将个重心塞咗落去，咪就影得咯。咁呢度咧，点解佢可以阿二就算啱啱掟出街，理论上佢连。应该仲未做完嘢，你仲要去 debug 啊？啱啱出街之后会有啲 first day bug 啊，嗰类嘢噶嘛？嗰类嘢都未搞掂，边度走出嚟？九月就走咗出嚟啦。其实系因为亦都系关二代嘅濑嘢事嘅，因为二代其中一个濑嘢就系因为佢开发嘅同时又走咗去支援，我唔记得支援边只啦。咁因为呢档嘢自从俾老任收购咗之后咧，佢基本上做其中一个铁胆嘅动作就系要不断咁支援唔同嘢。我之前讲下二手先真系睇咗少少嘅，咁佢就要去支援唔同大作。你啱啱出名嘅老任大作，佢都有多或多或少有份参与嘅。咁佢咧喺《Celebi 二》出嗰阵时，就因为咁样搞，佢自己《Celebi 二》本身系有啲完成度不足嘅。咁佢嘅做法咧。今次咧就系将佢拆开一 team， 其中一 team 人专门支援老任嘅。咁佢毕竟系子公司啊嘛，你冇理由托老任手踭啊嘛，即系咁，所以佢今次就专门搵人出嚟。咁所以咧，专门去支援艾尔宙斯嗰边，可能仲要继续支援，或者佢可能可以翻到嚟帮手啦，我唔肯定。但系原本就开发紧Celebi 三嗰个系唔受佢影响嘅，咁最少佢慢都好，唔会受调咗人去支援。嘅影响，所以佢算清啦，九月就可以出到第三代啦。咁尤其是呢个日系 JRPG 已经冇咩台柱噶啦，咁嘅情况下，《Celebi 三》系唔少人都会等嘅一套新作嚟噶，仲要系新作啊，大佬咁啊，好啦，咁下一只啦。 一只就Squares 近唔知点解喺Sweet 里面咧超级活跃。Triangle Strategy 就佢一只战略 RPG 就算啦，就推出噶啦，3月4号，咁就而家试体验版，一直评价相当高，而且仲系全新作，唔系啲咩旧作复刻嘅，介绍下啦。因为我估即系 Square 时点解突然间变得咁好啊？出啲 game 突然间有翻晒我哋想要嘅嘢、啊， 真系衰咁讲法。但系即系依间公司有即系有翻活力咯，因为始终 Switch 嘅开发成本低嘛。你掘宝啊，开发啲冷门 game 咧，成本唔会太高，咁你咪可以搏咯。大佬，你下 PS 五，你下咗三米大作，搞几多咁多钱啊？要 啊，咁啊，呢个其实咧就点讲啊？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啫，同我哋之前又提嘅有关啦。之前北风女人同个有翻咁上下啦，叫做人哋话追 RPG 重启，咁呢个嘢系佢嘅正统续作嚟噶嘛。 嗯， 虽然故事唔续作，但系系同一批人继续再出嘅新作嚟噶嘛。咁北风女人系成功到 Square 直情成个 High End 版点阵图嘅成个系列咁拗翻出嚟，咁佢嘅正统续作点会冇人买呢？咁呢个都依然系体验版啦，开始配送应该系出街的时候已经喺度噶啦。咁大家一路喺度等紧佢正式出版噶啦。咁就所以我觉得好合理嘅啫。尤其是近年 JRPG 重新兴起翻，已经几捻多大佬。 唔系应该咁讲，或者咁讲咧，就系、是、因为 Switch 个机能弱啊，反而就系好多厂愿意将一啲叫咩，唔打算花好多钱去制作嘅游戏掘翻出嚟。咦，游戏又咦又点、啊？跟住结果突然间，哇！因为 Switch 点解咁有活力噶？变得翻嚟就嗰两间大嗰两个所谓嘅就系咪又系 Call of Duty？ 咪又系嗰啲嘢？即系冇刻薄讲句就跳，讲嚟讲去咩 GTA 六，如果出到嘅话，跟住突然间就冇，你觉得系冇新意，但系而家睇，哇！呢个表系啊，啲 game 唔系大啊，即系就算我太古达人咁样，都唔系咩大 game， 但系喂，佢成本唔高，但系你玩得开心嘅，我呢样嘢好事噶。 太古达人上一隻已经是四年前啦，都 系啦。咁你呢啲 game 唔出太急物嘅，你估都系当年曲系咪？ 你个界面都系冇乜一个加少少新元素落去，最紧要系更新歌啦。 加换歌啫嘛，其实换歌咋。 不过呢个嘢系有需求啊，因为太古达人大家知道有两种打法噶啦，一种就系真系攞只鼓嚟打嘅街机版，即系另一种所有家用机版，只要唔系用专用鼓，基本上系另一只 game 嚟嘅。 系啊， 即系咁佢嘢用 Switch 去打，你可以摊喺床上面打，系差好卵远嘅事嚟嘅，大佬。 咁你唔打，不过呢个游戏你唔打，就冇咁干嘢。同埋呢个游戏咧，系叫做咩？凡机铺门口必摆一部，系即系包括而家执咗粒嘅惊私家机铺啦，title 机铺啦， 听讲都系啦。虽然通常就好卵旧，因为更新问题。咁啊， 但系因为好吸睛啊嘛，你而家喺度打嘅话咧，系好多人会围住嚟睇啊嘛，所以一定摆门口度噶。呢啲山椒牌嚟嘅， 咁啊，仲有一扎嘅，即系譬如嗰只茶杯头，梯扎关叫佢茶杯头，我已经唔记得咗呢个正系咪正式名嚟噶啦，就系、是、超黐捻筋难度嘅一只游戏，嗰只 game 本来就好似迪士尼嗰种卡通风格嘅，咁、但系佢嘅出名嘅地方就系难到黐捻筋，佢一只动作游戏难到黐筋嘅，咁佢出呢个 DLC， 咁呢个好正常啦，咁跟住落就呢个银河战士。咁佢出个免费更新，咁应该已经系出咗街㗎啦。 又系有啲高难度，自己屌佢老尾，我连攞无难度大都打唔过。 嗯，呢啲嘢实有啲人挑战㗎嘛，呢度有乜同 㗎。最后我打最尾只首领，我系完全我打最尾首领投晒降啦，唔打啦，放弃啦。 即系你攞无你就打到头。 唔系好难打，你知屌老饮动作游戏，你过因为用手指头解谜游戏，你过唔到你就过唔到噶啦，你手指揿唔到揿唔到噶啦。 咁啊，仲有咧就迪士尼嗰只你唔中意 Mario Kart， 你仲可以玩迪士尼嗰只赛车 game， 不过就完全唔睇好啦。迪士尼出嘅 game 点讲啊，真系几参差不齐下。然后佢出赛车 game， 无论佢行正经路线又好，定系佢要出嗰啲马车路线咯，有冇叫特殊路线都好咯，我都唔睇好嘅。咁除咗可以见到米老鼠个样子之外，我真系谂唔到佢有咩卖点啦。咁啊，仲有迪士尼就仲有呢个 Kingdom Hearts 嘅云端版，即是话 又系嗰类嘢啦。 即系因为点解？因为 Switch 个机能唔足以去行足你 Kingdom Hearts 嘅 3D， 所以佢谂到一个云端版俾你，即系唔系 Google 或者 Apple 嗰嚿，亦都唔系 Nvidia 嗰嚿啊，系喺云端嗰边，即系嗰边个 server 计好晒画面，你净系负责接收啫，你好似个睇紧 YouTube 咁样，不过你系可以控制。咁样用云端式嘅游玩啦，咁佢其中一种应用就系呢啲，因为你 Switch 个机能有限啊嘛，咁你咪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唔食反应时间嘅，不过就大家系睇故事为主嘅，佢又唔系真系话个操作差啲就会扑嘅，唔系银河战士嗰只，银河战士搞云端版即系一定会扑街， 冇玩啦、 啊，不过呢只就冇问题嘅，咁你都系睇故事啦，咁样。 仲有就一大扎之前提过嘅 Voice of Card 啦，即係龙之岛啊，嗰就2月17号出，会出㗎啦，即係应该就係、是、我唔知係出呢、這个我哋节目出街先定 game 出街先啦，应该差唔多时间㗎啦。咁啊，陆行女赛车啦，嗱 ，Mario Kart 你唔中意，又唔中意迪士尼再陆行了俾你拣，即係啲奇奇怪怪嘅赛车，冇一只正经的，有三只俾你拣啦。 不过唔好话，我讲真就系。而家一种咧就生大斩埋有柴，一大堆卡嘢点都要啱玩嘅。 嗱、啊，跟住就系、是、其实都不意外嘅，十三机兵凤凰圈咁啊喺 Switch 上面出，咁我谂住要玩嘅应该神就玩咗噶啦。咁如果当初你冇兴趣，而家你都应该都冇兴趣，但呢只真系一只优势游戏嚟嘅，我睇一睇啦吓。咁啊，仲有呢个 EBUS 个，即系冇 eFootball 咁捻大镬啊，但系佢会造成点样咧？因为佢改埋呢个名字之后，我反而掉翻有啲牛底。会唔会俾佢传染咗啊？即系我玩得偷偷登乱实况野球，因为Konami 其实实况野球系冇乜濑过嘢嘅，但系佢为咗统一加埋嗰个乜乜名上去咧，我就开始有啲拗尿啊！咁跟住咧就系好卵红嘅《鬼灭之刃》出嘅一只呢啲动画游戏，大家知咩料啦，唔使讲啦呢个就。 嗯， 好啦，所以数目上都几多下，但系大部分都系翻炒或者系旧作嘅重制啊。仲有呢、這个美版嗰啲啦，即系嗰只叫中文好似叫高级战争嘅一加二嘅重制版，一只点啊有啲儿童向，我其实我冇玩过啊，但系比较儿童向少少应该系啦吓嘅一只啊，咁仲有呢只就系认真的啊打棒球啦 MLB。应该是2022版啦吓，正常。 又话佢更新啲，又系更新嘅球员啲所谓咁嘅嘢。妖， 更新啲啦吓，好正常啦吓。咁大致就系咁多啦，应该冇漏啩。我唔说话漏咗，应该都唔系啲太重要喎。 漏咗都唔科重要系边嘅，直接讲句就系唔系嗰个。 喂，好捻唔重要，我都噏晒出嚟啦，大佬。 系啊，连啲我哋唔好想，成嗰啲唔好想记低嘅都记讲埋啦。 嗯。 咁就今次又发表又终于清晒啦，咁其他发表会可以唔使睇啦，包括 E3 啊，佢已经唔使睇噶啦，反正都冇乜重要嘢发表嘅啫。我哋唔会，应该我就系佢哋重要嘢唔会多过呢、這个，我成包单。 In case 佢有足够多嘅嘢嘅，我哋咪出个即系专门去录咯。咁呢个可能性就唔一定啦。 但多数都唔会啦。 有可能啊，即系睇一睇咯。咁你发烧呢一课，我又能知佢出啲咩？ 咁系，点知佢发生咩傻事啊？即系呢个世界上咩神经嘢发生噶嘛？ 嗯、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